频92.3兆赫，中波77400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了解到 Porter 的历史，他在1972年在纽约的唐人街认识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僧人，因此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他是什么时候了解到了陶渊明以及陶渊明的诗呢？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Amazing China。 波特第一次呢了解到陶渊明是在1975年，他在书店里面发现了陶渊明的诗集。那么看看第一段的翻译， Porter's first encounter with 陶渊明 was in 1975。 第一次，我们说一次遭遇，这里面用这个词遭遇，这个是 E-N-C-O-U-N-T-E-R encounter，这个词啊，用在呢人与人之间没有事先约定的一个遭遇，或者说一个偶遇，用这个词 encounter 。这里面用它的一个名词形式 first encounter with something， 因此大家来表达事先没有预想到的一个遭遇或一个经历呢，可以用这个词来表示 encounter with something 或 with somebody 。那么说 was in 1975 年 when he found a collection of Tao's poem in the bookstore，在书店里发现了陶渊明的诗集，collection of Tao's poem in the bookstore。 那么看到了陶渊明的诗集之后呢，他被这本线装书和他的书法呢所吸引。他说当他读到这些诗的时候呢，他被那些美丽宁静和简单的诗句呢所迷住了。 I was attracted by the thread-bound book。 好，这里面提到一个我们叫这个线装书啊。那么这种书呢，同学们已经基本上不用了，除非呢在一些卖旧书的那些书店，或者说古旧书店呢，能够看到那些线装书。但当时呢，很多的这些古代的诗集啊，都用这些线装书啊来进行印刷，所以呢，这个线装书的英文，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前面是这个线这个词啊 ，thread t h r e a d， 后面加一个 bound b o u n d。通过线呢把这个书呢，一页一页的纸呢给它装帧起来，用这个 thread bound book， and its calligraphy style， 以及它的书法，这个词啊同学们要会，calligraphy C-A-L-L-I-G-R-A-P-H-Y 书法，calligraphy。大家知道在中国文化当中这个书法呀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要记下来，因为呢有的时候跟外国朋友沟通，外国朋友会问，中国的书法，那么这个词呢如果听不出来就比较尴尬了，那么这个单词 Peter 老师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叫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后面加一个 style， 书法的风格。 He said but when I read it I wasmesmerized by the line that carries such a beauty, serenity, and simplicity. 我被这个诗，所迷住了，这里面这个迷住啊，它没有用 attracted， 而用另外一个词，表示这个迷的程度特别特别的深，叫 mesmerize， mesmerize， M-E-S-M-E-R-I-Z-E。 同时呢，用它的这个被动语态的形式 be mesmerized， be mesmerized，那么被一个东西呢深深的所吸引，be mesmerized by the lines， 后面用这个诗句啊，用这个 line 啊，在这里面不要翻译成这个线了，而是说我们诗的一行一行的诗 line that carries such a beauty, serenity and simplicity。 好，那么今天啊我们学到了，如果说大家对一个诗，进行描述的话呢，哪些词大家可以用，那么这个诗里面它的一些美丽宁静和简单的诗句，那么用这些词来表达。第一个呢 beauty 是 beautiful 的名词形式。第二个 serenity Serenity， 因为呢陶渊明的这个诗呢体现出那种宁静的田园般的那种环境啊，因此呢体现出非常浓的一个田园的氛围，那么这个词是非常恰当的，叫 serenity 啊，非常的宁静，以及呢非常的简洁啊，我们想到简单呢会用这个 simple， 但是这里面为了让这个句子更加的平衡，因为前面这个 beauty serenity 都是名词形式，因此呢这个 simple 也要变成它的名词的形式，叫 simplicity， simplicity， simplicity。所以说三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以后呢在聊这个诗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三个词。波特结束了他在寺庙里的三年的这个俗家弟子的这个学习的经历之后呢，他遇到了他的妻子，当时呢他的妻子正在学习中国的哲学，之后呢他对中国的感情变得非常的强烈，以至于他认为呢他可以为此呢付出一生的努力。好，那么看看波特哈，结束了他在寺庙里的三年的俗家弟子的这个学习。Porter ended his 3 years in temple， 结束了三年在寺庙里的这个生活 ，as a lay Buddhist。好，那么看看这个 Buddhist 是一个什么佛教徒，但前面加一个 lay L A Y， 表示一个业余的哈。因为我们知道呢，有的一些教徒呢，他可能不是说职业的，是一个业余的，我们也叫什么俗家的那些弟子哈，叫 L A Y 哈 ，lay Buddhist。When he met his wife, who was studying Chinese philosophy， 他的妻子正在学习中国的哲学哈 ，philosophy。philosophy 这个词我们昨天讲过了哈，哲学。His passion for China grew so strong 啊，他对中国的文化的热情啊变得如此的强烈。That 哎，这是一个经典的 so that 句型，如此的强烈，以至于 that he decided， 他决定 it was something worth a lifetime of devotion。是一个什么呢？值得一辈子哈、一生的奉献的一件事情。后面加了一个词 worth of something 哈 ，worth w o r t h 表示值得 a lifetime of devotion。那么这个词呢 ，d e v o t i o n 表示说投入的意思。我们昨天啊讲到另外一个词，也表示一个人全身心的投入一件事情，用的是 dedicate， dedicate。D-E-D-I-C-A-T-E 后面跟介词 to something， 而这个 devotion 它的动词呢是 devote， D-E-V-O-T-E， 后面如果说在某个领域某一个方面进行投入的话呢，也跟这个介词 to devo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因此、这两个词都可以表示一个人非常投入的去做某件事情哈。 devo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或 dedicate somethingto something 哈，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这两个表示投入的两个动词。之后呢，他用了一个笔名叫做赤松，这个赤呢是这个红色那个，也可以叫做红松哈，作为笔名呢，在美国翻译了一些佛教的著作和中国的诗歌。Under the pen name of Wright Pine， 用这个笔名叫 pen name P E N 啊，这个我们说钢笔的名字哈，也翻译成中文叫笔名 of。Wright Pine， Wright Pine 呢，红色的松树。He has published some translations， 出版了一些翻译的一些书籍哈 ，Buddhist scripture 哈，佛教的一些著作 ，and Chinese poem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发表了一些中国的诗歌。尽管啊，他受到专业人士和评论家的赞扬，但是呢，这些书卖的不是非常的理想，因此呢，他还做了一系列的兼职工作哈，来养活自己。其中呢还包括当导游带队呢去中国。Though appreciated by professional and critics， 受到了专业人士的赞赏。Appreciated 啊，这个词我们学过。Appreciate by professionals 啊，职业的或者说专业人士啊 ，professional and critics 一些文学的评论家。好，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critics, 啊 ,critics. His works did not sell well, 啊，这里面这个 work, 后面加一个 s, 表示他的一些作品啊卖的并不理想。He took a series of part-time job, 啊，一系列的兼职工作 ,including as a tour guide, 导游 ,taking group to China 哈，因为它的中文很流利，因此呢，作为一个中文导游哈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它可以呢赚一些零花钱。那么对他来讲啊，翻译呢不是谋生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呢享受自我的一种方式哈。因此呢，他对自己的所从事的事业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理解。他说，当我翻译诗歌的时候呢，世界呢仿佛就在我身边安静下来，停止下来。 Translation is not a way to make a living 啊，翻译呢不是一个谋生的一个手段哈、啊、but a way to enjoy yourself， 而是一种呢享受自我的一个方式。 He said when I translate poems the world stops around me， 当我翻译这些中国的诗歌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呢安静了下来，在我身边停止了下来哈、啊、表示说他完完全全的投入到啊这项工作当中。他说呢，他更喜欢像陶渊明那样过着简朴的生活，因为他信奉一句话叫做正念从简哈、啊、正呢是正确的那个正哈、啊、然后念呢是我们一个信念，从呢是跟从，简呢是简单，叫做正念从简。 He said he preferred to live a frugal and a simple life， 哎，两个词哈，一个是非常简朴的哈，这个 frugal F-R-U-G-A-L 非常的简朴，然后呢 simple 是简单哈，两个词合到一起哈， frugal and simple life just like 陶渊明 did， because 好，后面出现了这句话的英文翻译哈，正念从简from simplicity， 从简单那儿啊 ，from simplicity， 我们学过这个词 simplicity 啊，我们讲过表示一个简单的名词啊 ，simplicity， mindfulness arises， 后面出现由于我们生活过得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不受干扰，因此呢，我们的大脑会非常的清醒。那么用这个词 mindful， 这个 mind 我们说原来是指一个人的思维， mindful 呢表示一个人非常的机敏哈、啊，非常的警觉，能够非常敏锐的能够捕捉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微的变化，表示一个人的智商哈、啊，一个人的智力呢特别的高。后面那个 mindful 后面加一个 ness， mindfulness arises， arise 表示出现 arise， 因此呢他信奉了这么一个理念哈，叫做正念从简 ,from simplicity, mindfulness arises。由于被陶渊明所描绘的隐士生活方式呢所吸引， Porter 决定了踏上一段寻觅之旅，寻找真正的隐士。Fascinated by the hermit lifestyle depicted by Tao， 被什么什么所吸引，用的是 fascinated, F-A-S-C-I-N-A-T-E-D 哈，是一个被动语态。 Fascinated by hermit lifestyle by depicted 描绘这个词 D-E-P-I-C-T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式的一个词，表示描绘哈，描述某件事情 depict 啊，往往在这个小说里面会经常的用到。另外一个描绘呢我们学过叫做 describe 啊 ，describe 这里面换成 describe 也是可以的。嗯，Porter decided to set off 哈、啊，开始这个 set off on a pilgrimage 啊，这个词又碰到了，表示一个朝拜朝圣哈、啊，或者说呢一个旅行，往往充满了一个宗教色彩的一个旅行哈、啊，对某件事情充满了一个崇拜啊，一个敬仰的一次旅行叫 pilgrimage， looking for a real life hermit， 寻找呢真正的隐士。在1989年。Porter 与一位来自美国的摄影师朋友一起呢，前往中国西北陕西省的终南山区，通过与山上的隐士的交谈写下了《空谷幽兰》。那么这本书的英文翻译呢叫做 The Road to Heaven。 好，那么看看这段的英文翻译。 In 1987 with a photographer friend from United States, Porter traveled to 中南 Mountain in Northwest China, 山西 Province, and The Road to Heaven,Based on interview 哈、啊，这本书呢是根据与谁的沟通交流 ，interview with hermits in the mountains 啊，与这些隐士的聊天哈、啊、交流当中写下了这本书。那么在最近的旅行当中呢，他参观了江西省的陶渊明的墓，他向这位诗人敬了三杯酒。During his most recent 陶渊明 inspired trip, he visited the grave Tao in Jiangxi Province.哎，他参观了陶渊明的墓。He poured three cups of liquor. 他向这位诗人敬了三杯酒哈。据说呢，他敬的不是我们中国的白酒，而是说 whiskey 哈 ，proposing a toast to the poet， 对这位诗人表达了敬意哈。当时啊，他说呢，他都要哭了哈，他感觉到呢，陶渊明就在他的面前，他伸手仿佛呢就能够感触到他。I was about to cry. It felt as if 陶渊明 wa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哈，陶渊明就站在我的面前 ，within my easy reach. 啊，我一伸手就能够摸到他。英文翻译呢 ，easy reach， 非常容易的就能够摸到某一个东西或拿到某一个东西。He said.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Porter's first encounter with Tao Yuanming was in 1975 when he found a collection of Tao's poems in a bookstore. I was attracted by the thread-bound book and its calligraphy style, he said. But when I read it, I was mesmerized by the lines that carry such a beauty, serenity, and simplicity. Porter ended his 3 years in temple as a lay Buddhist when he met his wife, who was studying Chinese philosophy.His passion for China grew so strong that he decided it was something worth a lifetime of devotions. Under the pen of Wright Pine, he had published som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s and Chinese po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ough appreciated by professionals and critics, the works did not sell well. He took serious part-time jobs, including as a tour guide taking group to China. Translating is not a way to make a living,but a way to enjoy myself, he said. When I translate poems, the world stops around me. He said he preferred to live a frugal and a simple life, just like Tao Yuanming did, because from simplicity, mindfulness arises. Fascinated by the hermit lifestyle depicted by Tao, Porter decided to set off on a pilgrimage looking for a real-life hermit.In 1989, with photographer friends from United States, Porter traveled to the Zhongnan Mountains in northwest China, Shanxi Province, and wrote The Road to Heaven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the hermits in mountains. During his most recent Tao Yuanming Inspired trip, he visited the grave of Tao in Jiangxi Province. He poured 3 cups of liquor, proposing a toast to the poet. I was about to cry.It felt as if Tao wa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within my easy reach, he said.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Nancy 和一位刻薄的女孩的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Okay, so in today's story, Nancy is going to take part in a sports day or field day. Shall we find out what happens? 3, 2, 1.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Fancy Nancy and the Mean Girl. This Friday is field day. There are races and a picnic. Almost everyone is excited, but one personis dreading it. That's Fancy for hoping field day never comes. That person is me. Ms. Glass hands out our t-shirts. I am not on a team with my friends, but that is not why I dread field day. I prefer the red t-shirt. Prefer means I like it more than mine, but that is not why I dread field day. Here is the reason.I am not a good runner, and I am in the relay race. Last year, my team lost because of me. I got teased. So in the relay race, I think you have to run, and you pass the baton to the next person. At recess, Grace is wearing her t-shirt. It is green. Oh no, we're on the same team. Grace can be unkind sometimes.That's Fancy for mean. I am in the relay race, Grace tells me. Are you? I'm not. All Grace says is, rats, now we'll never win. At home, I see the weather report. Maybe it will rain. Then, field day will be cancelled. That's fancy for cooled off. Oh, but it's going to be sunny and hot. Rats. Maybe if I practice a lot, I can get faster by Friday. Every afternoon, I run for hours. Yes, go, go, go. It is no use. I was born with slow legs. On Thursday at recess, I hear Grace say, I'm stuck in the relay race with Nancy. My baby brother runs faster than her. Isn't that unkind? At lunch, I have no appetite. That means I'm not hungry. I don't even finish my cupcake. Field day is tomorrow. I'm going to disgrace myself. That means I'll look like a fool. Lionel is so lucky. He broke his leg 2 weeks ago. He can't be in any races. Then I get a splendid idea. On the way home, I pretend to trip. Ow, ow, I say. I think I injured my foot. Injured is fancy for hurt. I limp home. I limp into the dining room. My sister helps me to the table. I tell my parents, I don't think it's wise for me to run in the relay race tomorrow. You better write a note, cheeky Nancy. Later, my dad comes into my room. Nancy, is your foot really hurt? He asks. How can you ask me that? I say. My own father doesn't believe me. So my dad says, well, sometimes you limp on one foot and sometimes you limp on the other. All of a sudden, I start sobbing. Sobbing is like weeping, only much more noisy. I am a bad runner and a fibber. Fibber is someone who tells lies. I tell my dad about the race and Grace. He understands. On field day, I am not limping. I wear my new team t-shirt. I wear lace-trimmed socks for good luck. I cheer for my team. Woo! Go, go, go! I am splendid at cheering. Soon, it is time for the relay race. I go up to Grace. I do not use any fancy words. I will run as fast as I can. But if we lose, don't say mean stuff. You are a good runner, but you are not a good sport. This means even though she is good at running, she is not good at being a team member. Grace is speechless. That means she is so surprised, she can't say a word. The relay race starts. Grace runs all the way to the cone and then starts back. She is way ahead of the other runners. Grace runs back and taps me. Now I start to run to the cone. I have a big head start. But soon the other runners go past me. I come in last, just like last year. We lose the race. I feel so bad. At the picnic, Grace comes over. Uh-oh. But guess what? All she says is, want a cookie? My mom baked them. So I say, merci, and take one. And guess what? My appetite is back. Ah, I love this story. It has a happy ending. That's it then. 那么今天小鬼当家节目呢即将结束了。Peter 老师在这里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 am the word wizard and really very fond of spelling out the alphabet with my magic wand. So if you're in the mood,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and we'll do a song that's called the ABC. A, B, C, D, E, F, G.